景。8月17至25日，打出激情，打出快乐，打出丰富想象空间。订票电话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将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请市民朋友做好防雨防雷电的准备，尽量减少外出。由于近期降雨较多，目前正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并且远离河道，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应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你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见。 周日 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2:03，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 Radio 的另一端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相约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2018年的8月12号星期日的晚上，在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钟2个小时，你那边下雨了没？如果下雨，可以的享受雨天听歌，雨天听电台，雨天在电台当中呢送出自己的心意、音乐祝福等等等等，这样的周末乐趣。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周六周日你看一下过去了哈，明天又要开始忙碌开工。提前的预祝大家在明天的这个星期一的到来的时候呢，开工顺利啊！今天晚上听歌唱歌，加入麦家族方式很简单，在微信，你有微信吗？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或是呢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一并发上来，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点歌贴已经上线喽。此时此刻的北京正在下雨，而且呢听到了我们的信息网的天气预报当中呢说，这两天好像北京呢会有这个暴雨哈，天气确实凉爽很多。今天的天气哇， 完全呢不会这个小小发汗啊、有闷热的感觉了。那出门的朋友这两天啊做好呢防御工作。 中，在空中，在车里面收听电台的你，亦或是在网络那一端，通过呢网络收听神器，网络的收音机 FM 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朋友们，周日快乐！ 谢谢。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我是刘浩。 今天晚上在啊，已经开始了哈，十点呢到十二点钟，两个小时音乐不间断。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空中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限量全球为你放音乐，在周六的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周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节目的全球首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来看到了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的这位抢到沙发的新岛同学开心了，沙发霸归你喽，沙发霸占，这位好。眼睫毛来了，以及呢第三名的骨朵儿。今天第四名的这位同学，不妨呢把你的音乐愿望呢好好传递传递哈。他说今天呢很想来一首麦同学版本的《钻石糖》，有吗？我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糖哈。这个，但是我的版本《钻石糖》还真没有。哦，对了，一说到这个点播我的版本的很多同学呢，特别感谢一下在中央电视台 CCTV 15音乐频道众多同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对我们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啊，感谢大家在精彩音乐会节目当中呢经常点播我的歌曲，导致好像前天包括刚刚助理又发了一个图片给我，好像在明天的，看一下啊，几点，诶，明天的8月13号的中午12点，就明天12点又可以听到呢我的版本的甜甜的，又在此次节目观众点播点歌 TOP 榜里面的冠军。哎呀，感谢大家，我这个没有 这个专门做歌手的一个 DJ 竟然呢得到大家的厚爱非常感谢。在明天的中午12:19可以打开电视看一下中央电视台 CCTV 音乐频道，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在电视里面唱歌的麦同学啊，可灵可灵的，摇摇摆摆的。明天唱的这个冠军曲呢是甜甜的，希望大家生活都甜蜜啊，工作甜蜜。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曲可以呢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留言，或是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里面来留言啊，可以看到很多像你一样的小伙伴们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冒泡。雪玲儿说有没有这个想听潇洒先生也可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个潇洒小姐好了，对不对？潇洒先生今天在直播啊， DJ 麦在直播，所以呢在22:15如果你那边也有下雨，哇，太适合收听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了。 Are you ready? 天哪，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当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找到世界。 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 你在眼前， 幸福只要面对的量，不需要训练， 责任就潇洒一点，我昭告世界。 我喜欢你， 边唱麦家族正在招募中，快快通过微信微博方式与我们接头，一起分享好心情，就在 My Home。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晚上好，我的朋友们，找到最最舒服的角度，找到最最惬意的听歌时间点，跟我一起。要对正在唱歌的这位Sheer叫做奶奶了啊，雪儿，她是在1946年出生的天后 Sheer， 这次也是全新的要准备了这个发行翻唱的精选集 Dancing Queen 当中的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曲有年头了哈，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79年的当时的专辑的首发哈，收录在专辑呢 Gold Great Pace 当中，来自瑞典的国宝级的乐队。那这次雪儿呢也翻唱了很复古的调调，抓住了夏天的蹦迪的尾巴。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在我心中你多重要，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听。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将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请市民朋友做好防雨防雷电的准备，尽量减少外出。由于近期降雨较多，目前正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并且远离河道，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为期5天的博物馆之夜中非之夜开幕，在神奇的非洲展厅里，观众和东非土著马赛人巧遇了，他们用热情的舞姿和生动的语言为大家展示神秘非洲大地的原始生活。除此之外呢，自然博物馆还为参与者准备了异彩纷呈的歌曲舞蹈、古曲表演、互动魔术等主题活动。博物馆之夜期间，四 D 影院每天晚上还将带来分秀场活动。昨晚拍摄了《非洲十年》等著名纪录片的女摄影家梁子带来了《爱上黑非洲》专场分享。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全国巡展北京汇报展今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落下帷幕，展览集中展示了百年以来传统东巴画的经典作品、现代东巴画派代表画家的代表作以及当代东巴美术和装置艺术作品，包括历史篇、现代篇、未来篇三大主题，全面展示纳西族东巴绘画的百年成就。近日，三里屯太古里十周年图片回顾展拉开帷幕，一部包含了项目设计规划人员访谈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也在回顾展中亮相。这次十周年图片回顾展共有4个部分，包括大事记、十年优化升级、文化与艺术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目为目，二目为邻，三目为森，四目为双邻，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叫做闺蜜，我有个 homie， you know what from MIC， 他到的地方都会全场聚焦，木把全场引爆，无人狙击是他的 killer song， 让你把烦恼都 let it go。他做事特别拖，他就连眨眼睛都喜欢拖拉，不太习惯制定计划，看到海星瞬间睁开了挂，一个动作就被俘虏，逼得我都走投无路，一个眼神尖叫无数，让你飞到 Hollywood。He's got his own style， got his own style， got a ballroom dance chip， she uno two three cuatro， 你知道我说的是 JCT。全世界那么大，其实也并。 也笑着喂，不理做饭没家子把菜里他都不太会说，累实在谈个道理，烧到脾气 Had everything like a super daddy。 他的身高一米八几，他的头发有点塌几，但说到温柔地细真的比我姐妹还要到底，但就是念念念还好有 super bass， 比我还天生绝配。啦啦啦啦啦啦啦，Got his own style, like a prince charming in your dream. Uno, dos, tres, cuatro. Who told you to be lonely? 这世界那么大，其实也并不复杂。风雨雷电交加，烟却送你回家。就算地球爆炸，我不再是钢铁侠。一个眼神，我。 有了睡意 Homie let me got you back Yeah I know we'll got my back。 这世界那么大，其实也并不复杂，风雨雷电交加，烟却送你回家。就算地球爆炸，我不再是钢铁侠，一个眼神我会飞。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9，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周日版本的节目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同时呢，关注了众多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哈。90后周周同学来了，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天涯过客》。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若你碰到他，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是突然跌进沮丧， 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遇见呢都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总会呢有很多很多的神奇在生活当中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当你遇到这份缘分的时候，遇到了他，希望你可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在麦家族 My Home 的这位不太眼熟的 ID 哈，夏眠 Luck，他说最近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随人愿呢、特别呢想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点一首歌曲，告诉自己只要有梦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强大起来，我们给你加油哦。在麦家族所有的小伙伴的帮助下哦，希望呢可以把这个祝福送给你、愿你最近的生活和工作可以呢触达到你自己的梦想的那个境界。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是像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同学的点播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哎呀，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在下周五七夕要来了。 风起雁南下，今宵小楼黄沙，独坐起壶茶，几声一夜灯下，你在几里外的人家想着他，一针一线说着话，成双半带娃都落霜的那茶，抚琴与蕊花，余温琴声出落下，胸外思念多重狂，而你却什么也不回答。琴弦断的眼睛的你也走了，爱恨皆我故事经过，只留下我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just all those things you've always pined for. Gee, I like to see you looking so well.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lad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guess all the things you've always pined for. How you'd like to see me looking swell, lady. Worth doesn't sell. Gaga. 爱过对方，你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行。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克风 全新出击， 南北共之联， 不必太早，亚太晚， 辛辣麦克风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by 辛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OK。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正在放送回归第三趴，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呀。23:03，欢迎回来齁、哦、啊，在周日的晚上，在周末的晚上都可以呢，在一整周啊忙碌之后呢，跟 DJ 麦相会在空中。虽然呢我现在不再做这个日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边走边唱啊，周一呢到周五下午的辛辣麦克风，但是呢我们变得这个相遇的时间啊，包括这个机会呢变得更加弥足珍贵了，有没有？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网络的方式这么厉害，这么发达哦！我当年做电台的时候还没有微信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还没有这么多网络可以聊天的东西，是吧？这不小心也暴露自己做太久啊。特别珍惜每一位收听过麦麦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的麦同学向大家鞠躬表示感谢哈！无论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新加入我们麦家族的新朋友，都热烈欢迎一下。在线上收听我们的电台，在线下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厅下面留言。加入呢很多像你一样喜欢听歌、热爱生活、有很多自己跟自己独处相处得很好的方式的朋友们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呢成双成对听节目，保持好的心情很重要。今天晚上还想听什么？还有两个时段，北京下雨了，那在这一时段的开始呢，继续送上一首应景歌。也怪哈，我节目呢一到周末总是能碰上下雨，然后呢经常为大家放一些应景歌，下雨的歌是不是天意啊？ 言葉にできず凍えたままで人前では優しく生きていた、しわ寄せでこんな風に雑に雨の夜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た。道路脇のビラと壊れた乗屋と街角ではそう誰もが急いでた。君じゃない悪いのは自分の激さを隠せない僕の方さ。レイディ君は目に煙る着いた駅を少し走っ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粒濡れでも構わないと、しぶき上げる君が泣き出しそうな空を握りしめる強さは今はもうない。変わらずいる心の隅だけで

装过的优雅，孤独它呀像个哑巴，让你伸到沙哑，水去飘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它变废了，搭上夜的车我也累了， 青春就像是一辆一直在往前行驶的车，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下去了，有人上来，一路同行你会遇到怎样的他。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 如果你 做了很多年的电台 DJ， 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今年做节目的感触是，虽然没有在做日播节目了哈，在每个周末跟大家晚间相会，好像呢最近一直在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这首歌来自于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前，哇，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20年前的声音，范晓萱在1998年的专辑哦 Darling 专辑里面的这首氧气，光阴似箭啊。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ong，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见不着你最爱 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想着 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 DJ 麦同学要送给最近有点迷茫的朋友啊，最近流过泪的你，最近有点求安慰的你，最近心情不太愉快的你，像在麦家族的少廷同学都是最近对前路感到很迷茫啊，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眼看大三了还没什么具体的想法，出国可能是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呢比较好的打算，可是出去之后呢又在想说究竟能做什么呢，现在的状态就像是那句歌词写的一样啊。那今晚呢很想听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点播啊， Somewhere OnlyWe know， 也希望可以用音乐给你很多的力量。当你没有头绪的时候，其实不必钻牛角尖，听听歌，放松一下，兴许灵感就来了。 I walked across an empty land. 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felt the earth beneath my.Sat by the river and it made me complete. A simple thing, where have you gone? I'm getting tired and I need someone to rely on. I came across a fallen tree. I felt the branches of it looking 2019年春节怎么过？

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情感一阵梦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来自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做的歌看到了在麦家族麦 home 的很多听众朋友的互动哦、聊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像雪玲儿同学听我们节目差不多有几年八年对他说最早的麦麦的节目呢边走边唱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有这个短信平台有没有有这个聊天室还有 QQ 群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歌里不也唱了吗对不对怎么讲往前推对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时间也在往前推啊有一个很大的这时代的动力在推着往前走电台怎么讲呢对于我来说现在好像跟原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我做电台节目好像也可以用刚刚那首歌的名字不为谁而做的电台这种感觉你在听吗 昨天雨声下了一场雨看着行人在雨中游戏最终还是 知道你是人还是惊蛰暴雨，只有十几分钟的暴雨，过后只有泥土的气息，最初还是没有等到你，这场雨来得太容易，我和你就像一场闹剧，分离就这么的轻易，爱情像是暴雨， 只有十几分钟的暴雨，过后只有泥土的气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你，这场雨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On my mind。 青春有你 ，On my mind。特别感谢大家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送给大家一份音乐礼物，由我为大家特别带来的麦同学版本的《追光者》，因为真的不知道送给大家什么回馈好。很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爱你们哦。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

为什么突然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突然呢出现了流星雨？这首歌曲呢有点点复古的调调，而且呢也算应景，对不对？因为有同学呢想邀请我去跟他一起看流星雨，新浪微博的同学说英仙座流星雨要上映了，12日晚至13的凌晨是不错的观测时间，可是我怎么看呢？下大雨，拜托。 等世界有多大， 而且英仙座 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 在西方被称作圣洛朗的眼泪， 回忆中余波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让我的生命更辉煌。 开车的模样，你吉他的指法，你每天清晨的咖啡香，有多少怀念被你留下，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嘿嘿嘿，有些温度不会被遗忘，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看看时间，哇，过得很快，对不对？有好音乐的陪伴，每分每秒虽然过得很快，但都显得那么的珍贵。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不要忘记在明天星期一的时候努力工作， 加油加油。然后呢在下周六的晚上九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空中跟大家甜蜜约会的麦麦麦同学的音乐节目。让我们下周六晚上九点再见咯。哦，对了对了，做一下预告，在明天中午12点19分可以打开电视收看我们这次又非常幸运获得冠军曲的甜甜的，就在 CCTV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好了，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下周见咯。